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 来来来，是热吗？ 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 来，衣服脱下来。嗯嗯，安排。嗯嗯，挺好的是吧？ 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。他这个气候，他整个一说啊， 顶上了啊， 硬化 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 我 他看着了吗？ 没有。 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 怎么敢想到？ 哎那。那干啥呢？ 他说我不抽烟。 那啥，那是不是有点冷呢？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？ 没有，你这天儿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。 我这屋里，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，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。 哪有什么怕压的？这懂 那什么？哎呀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这 钱， 指定是钱。 钱。哦， 哎，季老师，这个， 谢，你帮我装去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，我打个电话。 那个， 你等着，我 打俩呀。嗯。 喂，啊，我媳妇儿，我。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那么一万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儿放？我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我到了，真的这么说啊？就我媳妇的电话啊。 收了， 啊收嘛没收了这。 那个你说什么呢？ 给媳妇打电话 啊？对啊，不说别的了啊，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。那个孩子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， 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还忘给你介绍了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， 他爹啊， 爷俩 田鸡， 哪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，是吧？ 不是，他叫田娃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你要看看呢， 是有什么本事？ 别看了，没用。 怎么没用？ 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 去得了，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 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。 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 哎呀，现在还有机会呢。这刚拉的。 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。一万块钱，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， 快回来了吗？ 啊，要去了回一圈，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 嗯，那没事啊，那先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 那个，你别老激动，立正了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 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 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？折的能来点连串的，快！ 我太厉害了， 那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上 干啥呀？ 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你看那上来点啊！ 哎，别人 三， 别人 下。 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 哇，哎呦我的妈！ 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桌上？ 哎、我上了。 不用，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，本事太大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 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那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 你别插话了，你跟 拿下来，你把那凳子拿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是还要上那翻？你 告诉我，就是天赋， 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 大兄弟，这你也有功夫啊？ 什么话呢？说的， 这你那什么？ 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， 这。